好啊，那我们来上理论，像是第二堂课，其实是我们现在才来开始正式上第一堂课。我觉得中医基础理论我教的内容虽然是很传统、很普通，我常常觉得我真的不是在教大家当名医啊，我不是教大家当第一阵线的跟癌症作战的伟大的医师，不是，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癌症病人都到西医院去了，没有人会把他命交到我手上。那可是呢，我教的这些中医至为基础的东西，你们听到后来啊，其实会有一点毛毛的。就是真正基础的中医跟你在外面听那些中医生他讲的，以及中医学院的学生在学校学的都不一样。也就是台湾这个岛国啊，有一种很奇怪的习性，就是很喜欢跟传统脱节。所以古时候的医书可能会讲说，哎，你吃这个药你就不要吃太多青菜水果，免得那青菜水果比较寒凉的湿的药性，湿润寒凉的药性把这个药性洗掉了，对不对？然后呢，古时候的中药，古时候的方书哪里会说这个药喝了不能喝茶呀，没有这个规矩的。茶当然尽量喝啦，可以清利头目，对不对？那唯一跟茶相抗的只有两种药，然后呢，那两种药有一种叫做土茯苓。土茯苓呢，在一般中医的方子里面呢是治湿热，但它是梅毒的特效药。所以当有人告诉我说，哎呀，我在吃中药，我不能喝茶，我会说，你是得了梅毒吗？然后就被人家痛殴一顿。因为传统的中医只知道那两味药不能碰茶，可是现代的人呢，西方的学说都已经进来了，茶叶里面有什么叶酸还是叶碱的，会分解药物的分子啊。对不起，中医不知道这种事，传统没有这个观念。相反呢，我们现在传统说，哎，不要吃那些生生冷冷的啊，不要又吃中药又吃冰啊。哎，其实现在啊，很多人吃中药，他觉得我身体已经不好啦，再吃药调理啦，更需要补充纤维质跟维他命 C 啊，然后就大力的吃水果，排毒又健康，然后把药性洗得干干净净。就现在外面的中医他会为什么不禁止这件事？很简单，因为外面的中医不能像我一样躲在世界的角落。因为如果你跟病人讲，你是开医院的，对不对？如果你跟病人讲说水果不要吃哦，除非你是那种讲话很大声的中医，就神医，否则的话这些神医都镇压不住这个事情。否则的话人类是很欢的，因为大家有自己熟悉的观念，对不对？你讲一句话病人就顶回来，然后就说水果为什么不能吃，不是对身体很好吗？然后那医生就开始要仔细的回答他啊，这个水果我不能吃是因为它药性寒凉啊什么的。然后病人就会说，哦，这样子，那我知道了，不寒凉就可以，那芒果可以吃，对不对？榴莲可以吃，对不对？然后开始如数家珍的排列出100种食物，让你看他勾哪种可以吃。然后拜托，现在的健保医生有多可怜，我一定要看很多病人才能赚到足够的生活费养家活口。哎，那一个病人跟你这样子坐下来快快乐乐一聊，半个钟头一个钟头过去，那医生就抓狂了，所以干脆不讲了。这是一个实际操作上面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就你不可能又在教育那个病人又帮他看病，就一天要看100个，你哪有时间教育他，所有的话都不能讲。那不能讲之后你会怎么样呢？像这种水果类的啦，生冷类的啦，甚至很可怕的牛奶啦，对于很多补药都有很强烈的破坏力。然后呢，各位医生就会发现到，哎，补药开出去好像都没什么效，哎，那当然没有效，都破解完了。就像我教你们，我教我的学生吃一个补药，所有的规矩都讲得清清楚楚。那这样子他们去吃，他会觉得，哎，有好哎。如果你不守这么多细细腻腻的规矩，你以为那补药多伟大？肾气丸一把30颗，也不过这么一搓，拔蜡那么大一颗，打得过吗？不可能打得过吧？对不对？所以 现在外面医生有很多事情不告诉你，他告诉你都是怎么样能够迎合你的观念的，因为这样两边才不会斗嘴，对不对？最好你说什么好他也说什么好，这叫什么开业术，不是医术，是开业术，大家都要养活自己。以至于说我要讲的一些很基本很基本的观念，就是真的基本的不得了的观念，你走到外面发现怎么外面的中医师讲都跟你不一样，老师不是你疯了就是他疯了，那怎么办？那很简单嘛，让自己的身体验证。你可以带着这种观念活一个月，然后带着另外一种观念活一个月，看看哪个是真的嘛，对不对？人心有这种自由度，对不对？我们不要被观念绑死嘛。所以这先讲一下，那我才能开始教。好，像中医的第一个观念，我在课前也讲了，第一个观念就是人是有灵魂的，这句话实在是太重要了。可是你说啊，学中医就一定要讲到灵的现象吗？对不起，学中医必须讲到灵的现象。如果你承认人有灵魂的话，学起来好简单；如果你不承认的话，简直是所有的理论都斗不起来，你知道？所以不得不承认啊。所以呢，我们学中医的第一条守则呢，就是悟心不二。悟心不二，听说佛家的人是叫做色心不二，对不对？就是有形的这个物质的世界跟无形的内在心灵跟能量的世界其实是连结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混同拥有的这个世界。这样子的观念你们能够相信吗？各位同学会不会觉得我在讲很玄奥的事情，听得懂对不对？那悟心不二呢，佛家就讲什么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其实只是一个代表词，在把你五官能够接触感受到的这种种桌子椅子身体，这叫做色，就是你五官感知得到的东西。跟五官感知不到的东西其实是什么？是相连接的啊。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结果竟然佛经的英文译本写什么？Color is empty 啊！哦，这个实在是太劲爆了！这种佛经真的能启迪外国人吗？我很怀疑啊，因为我从前是做翻译的，所以会觉得很好笑。像什么打赤脚，英文的翻译就是 red foot 嘛。因为这种口语词很多外国译者不懂的啊。那悟心不二，这个是基本中的基本。这基本中的基本啊，我要用一个图表解来跟各位说一下。这基本中的基本，其实最近科学家都发现了。其实我觉得现在讲起来好容易，因为科学比较发达了，所以他能够承认这个事情了。那助教说这句话，我已经讲到耳朵都要长茧了。他说我已经要听第三遍，你又要讲这个又画这个图，那也没办法，你们是第一遍听嘛，对不对？可是我心里面就感觉到助教的鄙夷，就你这老狗玩不出新把戏那种感觉。他说我今天图画比较漂亮。那个科学家最近在研究天文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从这个宇宙的扩散跟星系运转的速度里面发现说，宇宙存在着所谓的暗物质。什么叫做暗物质呢？就是这个宇宙啊，有很大一块宇宙是我们完全不能观察也不能测量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观察测量的这个宇宙，他们算计算宇宙的总质量的时候，得到一个很惊人的结论，就是我们看得到、摸得到，可以用太空船探索、可以用望远镜看到的宇宙，只占真正的宇宙的 4%。 有 96% 的宇宙是我们的肉眼不能观测的，那叫什么？叫做形而上的世界。形而上听得懂吗？就是如果佛经里面有说什么33天天外有天，也就是说在我们知道的这个宇宙之外有我们占的宇宙是4的话，还有 96% 的宇宙是我们现在的感知力感知不到的。 而它却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宇宙，而跟我们这个宇宙是重叠在一起的。那这个观念你们会觉得很劲爆吗？会不会很迷信？就是有更高次元的宇宙存在，这样可不可以？就是空间度向度比我们更多的宇宙，更精妙的宇宙。那我们人是活着的，对不对？我们的肉体活在这个有形的世界，我们的灵魂就活在那个跟我们重叠的另外一个宇宙。那所以呢，当我们从肉体的层面开始往上面说的时候，我们的灵魂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开始出现。比如说我们中间要叫辩证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辩证系统有所谓的五脏辩证，有所谓的六经辩证，甚至还有所谓的八脉辩证。那个东西很奇怪，就是你会觉得我们用五脏六腑有什么毛病去辩证的时候啊，它辩证的那个观点跟角度还蛮像我们现在西医说什么 X 光拍到这边有一坨什么东西什么什么。可是呢，如果你开始用六经辩证，六经就是人体的十二条经络，用那个去辩证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是开药还是检测那个病，你的那个观点哦，都跟肉体有点脱开，这样懂吗？应该是不懂的啊，我这样表现力还不好。就比如说你五脏辩证的时候，你会说这个人，比如说这个人肝阴虚，对不对？那肝阴虚就是肝血不足啦。那你如果去西医院验一个指数，对不对？也可能验到说你的肝里面的藏血量不够啊，什么什么。就你用五脏去辩证的时候，你还有一点物质的基础可以看，对不对？可是呢，六经辩证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种情况是这个人发盲肠炎，痛得在地上打滚。可是呢，去医院中医师一看，这个人盲肠炎，可是他手脚冰冷，脉细欲绝。那这个手脚冰冷脉细欲绝呢，那是中医这个六经辩证观点里面有一条足厥阴肝经在这边，就是肝胆经的那个肝经在这边。肝经里面充满了不好的能量的时候，会产生手脚冰冷脉细欲绝的现象。然后肝经刚好在盲肠上面，于是呢，我们就开一帖疏通足厥阴肝经的药物，叫做当归四逆汤。那个药物都是大热大通的药，拜托你在发炎呢，怎么可能开大热大通的药呢？对不对？可是他发炎的痛得他手脚冰冷脉细欲绝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呢，他的灵魂上面那个足厥阴肝经有坏能量，于是我们就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照足厥阴肝经受邪的方法去开一个药物，当归四逆汤喝下去之后，那盲肠炎病人一个小时以后起来走路出去，完全好。这是真的医案哦，就是你把肝经疏通了，你肝经所过的那一串所有的肉体病变都因为你的灵魂的能量得到改善而好了。这是什么？这个东西内铁中药达到的药性，等于是你去某某地方找那个什么神医，然后让你给你这样加光，懂吗？就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的方式可以做到这个程度的，这样是不是听起来很劲爆？这都是事实哦，哦，这个是确实就是我们是这样医的。然后呢，六经这个地方生病在上面，在上面的东西，我觉得啊，八脉辩证是一个人的六经虚损太久之后啊，它会连带到八脉也虚损。但这个东西你要用辩证，好像在看病，其实八脉基本上一般人的八脉放在那边也没有什么气在流通啊，我们的正经十二脉气都不够用了，哪有分给他的？八脉是练功的人有很充沛的气，十二脉已经盈满了才会流到八脉去吧，对不对？那是给你能量更上一层的时候用的，更高一层的身体，你懂吗？就连灵魂都还有新的架构，就是到了六经你就已经知道你在你的灵魂网络上做事情了，你的开药手法医疗看诊都脱离身体了，开始走那个灵魂的经脉。比如说你说这个人少阳经有邪，你就问说嘴巴苦不苦啊，咽喉干不干啊，耳朵痛不痛啊，身体这边压得痛不痛啊，然后我就知道他这条少阳经有邪气，然后就开始要把它医好。那 这已经是就因为少阳经走在这里，懂不懂？所以其实西医验出什么东西跟六经辨证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六经辨证是我目前一病毒性疾病以及一红斑性狼疮以及一癌症最有效的一条路，因为癌症它的能量会沿着六经传，你能够把那个癌症的那个灵气把它破坏掉的时候，癌症在你身体里面就会停止生长，它就像一个死掉的癌细胞一样。就癌症是有灵魂的，这我们日后再讲。那就是病毒跟癌症都会沿着人的十二经脉这样子走，所以你要只要找出用六经辨证方法找出它在你的身体哪一条经脉上，一开药就可以把它抵制住。我们癌症不碰肉身的，直接开拿他的灵魂开刀啊！这句话听起来有没有很劲爆？听得懂对不对？啊，那病毒也是一样。所以我每次从前教《伤寒论》，教到那个一感冒，我就说各位同学，你们可不可以回家看一本叫做《天龙八部》的小说？里面有一个天山童姥，他用一种邪门武功叫做生死符，他就会把一些阳气跟阴气打入你的经脉里面，然后你就会定时发作，生不如死。然后你要解掉那个阳气跟阴气，你要用一种跟它相同的内力跟掌力去跟它对消灭，把经脉里面的邪气解掉了，那个人就好了。这叫生死符，是一个很可怕的功夫。发作的时候生不如死。那我们中医治感冒就跟那个天山童姥那个一模一样，就是看你的感冒的邪气走在哪一条经，就把它克制住，把它对消灭，然后全身的病毒呢就不见了。这是真的存在的事情。所以西医说不能医癌症，不能医感冒，但是中医觉得不会吧，我们不是天天在医，就很好医啊，也不是很好医啊，就是我认为啊，医感冒是一个医术，一个人的医术要提升的基本功，因为人人都在感冒，所以呢，如果你学会医感冒，越医越熟，越医越熟，把六经辨证借着感冒医到很熟练之后，有一天五六年后的某一天，你会忽然会医癌症，因为医法一样。那至于红斑狼疮之类的病，是六经精气之绝，就是有些人啊，你知道红斑狼疮这种病哦，像我爸爸是在西医院当老板的，那我有一次问他说：“爸爸，爸爸，那个红斑狼疮是种什么病啊？”你知道吗？他这个老牌西医跟我讲：“红斑狼疮啊，那是忧郁症嘛，因为活得太不快乐，他身体自己开始毁灭他自己嘛。”他这样子讲哎。然后呢，你如果听我爸爸形容红斑狼疮，你会觉得：“哎呦呀，真的是六经辨证啊！”就是。我爸爸会说，有一个人红斑狼疮，什么自体免疫功能失调，就是这样的东西嘛。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扁桃腺发炎，然后呢没有管他，然后过了三个月，他的肾丝球坏死，然后他又跟我讲说，比如说有一个人腮腺炎嘛，其实也不能叫腮腺炎，因为白血球没有增加，不叫真的发炎，只是腮帮子不舒服。然后过了3个月之后，那个人男性睾丸坏死。他说这种东西就是红斑性狼疮啦，因为他这个肾丝球啊，他的睾丸啊，因为他的那个免疫机能过旺啊，所以就把他的这个肾丝球跟睾丸都吃掉啦。其实我爸爸这样讲的时候，我听到的是一幅完美的六经辨证的图画，就是有一条经叫做足厥阴肝经，从扁桃腺不从腮腺旁边通到睾丸啊，那一定是你那条筋的精气已经虚到极点，然后就一路死下来啊。那等到你的就是从死腮腺开始，一直死到死睾丸，然后最后身体里面发现你那个睾丸已经变死的了，于是就派出白血球把它分解掉，让你说自己免疫失调，他在攻击他，不是他在攻击他，是他先死掉你才攻击的啦。所以死掉也不用完全死，他的生命力已经跟身体产生一种不能调和的状态，我们的免疫机能就会把它当做异类来攻击了啊。所以呢，那。扁桃腺是足少阴肾经的这一点啊，那你会扁桃腺乱发炎，就是因为你少阴经这边开始虚了，它一路虚虚虚虚虚虚到底，然后就肾丝球坏死了，这是完美的六经辨证图像啊。但他走到之前，你赶快把肾经补起来，把肝经补起来，不是就没事了吗？但是有没有那么容易呢？ 没有那么容易的，因为呢，一个人会肾精绝或者肝精绝，他一定是长期活在某种情绪之中啊。你以为一般的不摄身、饮食不调、房事不节可以毁得那么惨吗？不可能的，肾精要绝啊，那个人一定要同时一天到晚在害怕一些事情，而且是活在一个他完全不甘愿做的工作或者生活岗位上，这样肾精才会绝啊，懂吧？就是你如果要把一个小孩子他的肾脉，哎，怎么你没有肾脉？那小孩子一定是他对美术很有兴趣，可是他妈妈逼他到美国留学念气管，他在美国念气管3年是没有肾脉的，就肾精可以这样绝。那肝精呢？那更简单啦，很好变的人肝精就没有啦。哦，还有这个，因为肝精是最伤肝的东西，就是对事物的强烈控制欲啊，所以它的反发作就是人会生气啊。那当你在一个事情很在意、很执着、所爱不得，然后在那边欲、在那边生气，然后又喜欢什么事情，也不只是对方的行为你要合你的意，连他的灵魂都要合你的意，所以别人意见不合，你就跟他辩论，你不能这样想，你应该怎么想，你的想法是错的。那好啊，好啊，好。哇，肝精使用过度，烧坏。所以红斑狼疮，你必须让那个人变成一个从内心世界不会跟人有任何意见冲突的人，然后在生活环境完全不会害怕，不用紧张，不要活在郁郁不得志的环境里面。但那样的人一定跟你讲，因为他活在那环境，一定跟你讲，我是无可奈何啊。对，所以就没救了。他难救是因为这样子，否则的话还可以救。就他整个包含一整个情绪系统在里面的。那五脏跟情志的问题，我们日后再讲。但是先跟各位介绍到这样子，可以理解吗？哦，所以很多病都要身心双管齐下，而那个心的理那个部分实在是太重要了。那这个八脉，什么神的什么东西啊？那我们现在讲一讲那个什么中国人古时候的内功跟气功算了。我们中国人说什么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这三个步骤叫做三花聚顶，有没有听过啊？那这个三花聚顶这个工程呢，就是你呢在你的肉身里面经过一番修炼，把你肉身里面的一些物质的储存的能量转化成气的能量，这叫炼精化气。然后呢再把这个气能量再提升它的内容，然后变成它变成一种类似灵魂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个灵魂可以离开身体出来散步，炼气化神。然后呢最后呢在这个宇宙到什么33天的顶端，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还有一个支撑着这个宇宙能够存在的法则存在。但那个法则不知道叫什么，有人最近告诉我说老子称它为玄牝，有没有人听过这个字啊？就是玄就是黑摸摸看不到，牝就是一个母牛，就是生出这个宇宙的那个子宫。但那个根本就还没有物质化呀，没有现象化，所以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是在宇宙背后还有这样的东西，那你还要让自己变成跟宇宙的法则合而为一，宇宙赖以存在的那个法则，你跟它合而为一。然后呢，你自己的我觉得怎么样，那个我消失掉，变成一切以宇宙的公道为公道。那那个时候，你的我就没有了。那这样的过程当然是很遥远，我们一家怎么样那么伟大的不必，上面都不要看啊，我们看这里就好。但是我只要告诉你说，肉身是4%，上面这一块96%，然后呢，那个包产生96%的那个背后的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那个玄牝之门到底有多大，没有人晓得。就是宇宙是这样的一种存在，那我们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所以人体也是这样子的存在。所以最近有人跟我讲什么练功的人说什么什么这个地方啊，什么膻中穴最里面什么练到后来啊，会有一个类似黑洞一样的东西。那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那个背后那个黑暗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东西，一定在人体里面有它一个定位点的。只是我们医家不讨论哦，那东西是给那些伟大练功家先人去讨论，我们医家什么都不懂。那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呢我们一定会有这个跟世界有很多的互动， 所以我们的中医基础教材一开始就要跟大家讲人体啊怎么样一些跟天地的互动啊。不过这个呢我们也留在下次再讲算啊，反正我闲话一讲多就会加课，你们撑得住吗？如果开学之后你们还来得了吗？礼拜六晚上啊，因为我很喜欢聊天然后加课啊，恶习难改。那因为我原来讲到这我就觉得诶我应该开始讲阴阳，但是我觉得我不要那么早开始讲，我现在告诉你们什么叫阴什么叫阳就好。就是以这个状态来说的话，有形的物质的东西我们称它为阴，无形的能量的东西我们称它为阳。所以在中医分别人的阴阳的话会有一个对举，比如说大家不要抄啊，这东西我下次会正式讲，我今天只是带个头而已。比如说如果血是阴的话，那那个运化你全身的那个气就是阳，这样子就是动能越多的东西就越阳。那如果你的肉身是阴的话，那你的灵魂就是阳。可是东西永远是相对的存在。什么叫相对的存在？就如果你有一天在炼气化神的时候，那可以你的气虽然都是阳气，可是跟那个神相比，神是阳的，你的人是阴的。等到有一天你要炼神还虚的时候，跟那个宇宙背后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相比的时候，那你的灵魂都是阴的，那个东西才是阳的。阴阳是一个表记法，懂不懂？所以我们中国人来表记东西的象征符号，就是像我们中国人会用易经来表记这个宇宙，就宇宙每一种现象给它一个阴阳的二元的这个电脑的符码，可是它都是表记法，不是绝对，是相对的，这样懂吗？因为我们现在活在这个 4% 的世界，我们有什么资格讲绝对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分出来的阴阳绝一定不是那个宇宙完整的宇宙的阴阳，对不对？所以这个从低次元到高次元的这个阴阳之分啊，我们就知道它是如此的不能定义，这样也就好过，对不对？大家是不是能够开始跟老师一样安稳的堕落在这个我不知道的感觉里面呢？如果能够安稳的堕落在这个感觉里面，人生比较轻松啊啊！不然的话，这些东西你想破脑袋也不行啊，因为这东西要怎么样才会理解？要大彻大悟之后才会理解吧？那那个多难啊！你们是这辈子都有当佛陀的志向吗？哦，我想大家志向都不远大啊，是在这个4%的小小世界里面的小小愿望啊，我们能够珍惜自己拥有的一点点就很幸福了啊。那再来呢，我们说呀，体用合一是什么呢？体用合一这个观念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中医在历史里面啊，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中医的败类哦。你知道什么叫做中医的败类？就是他会跟你讲，你这个病啊，一把脉跟你讲，你这是肝阴虚造成的心火旺，然后又转成肾水亏，然后讲一大串，每一个理论听起来都是金光灿然，然后开出来药都医不好了。那代表他的理论跟实际根本不符合嘛？体就是那个理论，用就是那个实效嘛。如果你讲中医讲的天花乱坠，你随便医个什么东西你都医不好，那代表你的理论一定有错误，懂吗？中医之所以可以很科学，是需要各位做病人的尽全力当奥客才能显现他的科学啊。怎么这医生说了你怎么讲他出来让我医不好，去踢馆啊，去告他啊，这样子大家努力的当奥客30年中医就科学了，否则他永远都不科学，他体用不合理。就像现在那个把脉师跟医师根本是两种行业。什么叫把脉师？就是你去了他一把你的脉，哇，五脏六腑你得过什么病受过什么伤讲得清清楚楚，你会觉得这人是中医吗？这不是半仙吗？可是开出来药就每个人药那药袋你看都是什么吃不好也吃不死那种基本的调补药，根本就不会好的。你们不知道中医把脉跟看药是看病是两回事吧？有没有人不知道？知道不知道？这东西大家要用常理的角度去判断啊。什么叫常理的角度？就是一周刊可以报道说什么某某人跟某人的婚姻破裂，那那个把脉就是一周刊嘛，那你叫那一周刊编辑说你让他们复合，错得到吗？没有那么容易吧。所以开药看病当然跟把脉是两回事啦，这是常理也晓得的事情嘛，对不对？狗仔队。所以现在把脉师就是 把他的卖法练成狗仔队的境界，都可以探到你的很多很多隐私。可是我这些问题你解决看看啊，对不起啊，都不会。那这样子的体跟用已经完全脱节了。就像我的师门里面啊，常常讲一句话，他就是说，如果你练的太极拳是真正的太极拳，就你练的是正宗真传，然后照真正的练法中规中矩的练，你就算只是想要为了健康长寿练，那你练个十几二十年之后，应该有人被你碰下会飞出去才对啊。因为太极拳是武术啊，这种功夫啊，你如果练得完全正确，就应该长出那种奇怪的内力才对啊。这样能明白对不对？一个武侠小说叫《倚天屠龙记》，里面有个绝远大师，把九阳神功当佛经念，念到后来也是一身内力啊，对不对？因为那个本体是一个练内功的东西啊，太极拳本体是一门拳术啊。那如果你那个本体是完全正确去运作它，就一定要有那个用出来，这样懂吗？你不想要它都会有啊。像绝远禅师并不想把人家的脚震断啊，但它就是会有啊，懂吗？所以中医的理论是不是对的？你当然要看它临床来检证啊。这句话千万不要忘记。我这边所有教出来的东西，你要自己去思考它临床上是不是可以真正的有效。如果不能有效，我们就要来反省我们这理论是不是有错，包括到我今天为止都不断的在反省这件事情。我每看一个病人都必须检讨一次我的这个观点有没有错，因为中医历代有留下非常多不同的看法跟观点，我必须靠着病人的实际的那个状况来检证我自己的观点。就是我是一个学习者的身份在教中医的，那希望大家不要见怪啊，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狠狠的用一个检查者的心态来看他。因为我有个朋友啊，他跟我学中医之后，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中医是一种宗教哎，他就是相信人就是会相信，不相信人就是不会相信，所以你必须要让人家相信。他如果不是先相信你的话，你怎么可能帮他开药？然后呢，他出去帮人家开药啊，就一半像医生，一半像教主，我看吓死了。就对这个话，那个朋友很疏远，我很怕。就他有一种，就是跟他病人讲出那种类似信我者得永生的那种话。所以，请各位不要说谁信谁得永生啊，好好的去检证我们学到的一招一式，这个才是最要紧的。有错，大家一起来修正。好不好啊？所以不要相信一些虚无的理论。那再来呢，我们呢要说说这个木星不二啊，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天外之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我们这地球有很多宇宙的法则在规范我们，这能够明白吗？我门口那个烂楼梯你不好好踩的话滚下去，那叫地心引力吧。所以人类在这世界上是不能造次的，对不对？那修道家他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宇宙法则，于是他们更不敢造次。虽然很多修道家是很会造次，我最近听到我恩师上课的时候讲说，有一个建筑师啊，说最怕遇到两种人，一种是老师，一种是修道人。他说凡是跟老师要钱的时候，老师一定会说我很穷，修道人一定会说，哎，拜托，我是修道人，我会占你便宜吗？啊，非常麻烦啊，这是闲话啊。那我想我们中医呢一定也是比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事情呢更看到一些宇宙的法则跟规则，那它是不是真的，它的真假我们用我们的身体在检证。比如中医说大喜伤心，大恐伤肾，那我们就要感觉说我们恐惧的时候身体有什么变化呀，生气的时候身体有什么变化啊？那你们会把脉的时候，然后会看自己给自己一个基本的诊疗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喂呀，讲的都是真的耶！这样子我们就活在一个很真实的世界，这样不是很好吗？啊，那这个支配着宇宙背后的这些法则呀，有一个故事，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这科学界的故事啊，就是有一个。从前吧，18世纪， 刚开始人类发现甘油这个东西，甘油知道吗？硝酸甘油那个甘油啊，就是一种又溶于水又溶于油的东西。刚开始发现甘油的时候啊，甘油是没有固体的耶，只有液体跟气体。所以那时候科学家的定论是甘油只有液态跟气态。然后有一天呢，在一个像澳洲还是利物浦什么之间，就是英国澳洲什么之间的那个货轮运送的甘油，在某一个温度下，哎，有结晶了。然后那个船员还是什么科学家立刻就说：“糟糕，买到假货了，不纯粹。”可后来发现真的是固体的甘油哎，他想把那个结晶放到另外一瓶甘油里面，然后另外一瓶甘油在那个温度也会变固体了。然后他就想要打电话告诉全世界，没有电话，没有电话，十八世纪没有电话，就赶快广报全世界，甘油有结晶了，你来我这边领取这个种子，它就可以传染。就全世界说不必了，我们这样全世界的甘油都会结晶。这什么？这上帝是可以修改这个宇宙的程式的呀？就是我们宇宙根本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固定。今天上帝如果觉得啊，这个宇宙程式怎么样改写一点点，然后地球甘油从此就会结晶了，你没有办法的，你懂吗？就是宇宙不但有定律，而且这定律还在不断的改变当中。所以我们何必认为2500年前的中医的那个观点一定对呢？可是我们一定要承认的是，宇宙有这个法则存在的。那我们能够摸索到多少，就算我们有叫什么？有人说是叫做有福报，有人说有因缘。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这辈子能够遇到多少，但是我总觉得这些关于宇宙的法则，你是能够实践体验越多，你的人生会越幸福。我真的不能跟你说什么你道行越高，我不懂这些东西。但是像我觉得读中医让我人生变得很幸福，就比如说人家生病的时候愁眉苦脸，我就觉得说哎呀好棒啊，今天可以有机会吃什么什么汤了，我就这样还没有吃过哎，可以体验一下他讲是不是真的，就生病变成一种趣味，你知道吗？就生病的时候好像小孩子打电动玩具一样的快乐，就那个痛苦都变得不很痛苦。那我读庄子就觉得说哎呀，今天有一个人把我弄生气，好高兴我可以练那个，下次练怎么样可以不生气，所以你会觉得人生充满幸福啊，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很多宇宙法则以及它的操作方法，这样子我们的人生当然会活得很快乐啦，对不对？所以有人说这叫什么叫法乐，对不对？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我是在讲一些金光灿烂的字来骗欺骗各位的那个感情啊？不过我真的觉得有哎，所以当你对于这个很多很多的真相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的时候，你就会活得很快乐啊。那这是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种快乐，只是这样而已啊。那这个宇宙法则改变就永远互相传染，然后呢天人合一物心不二，那什么东西啊？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物质跟能量啊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就像是前阵子不是有什么狂牛症，对不对？狂牛症最怕什么海绵脑，对不对？就牛肉里面有一种蛋白质，那个蛋白质进入你的人体又到你的脑，它会那个像果冻一样的蛋白质分子啊，会有一种奇怪的磁场把你的脑子全部变成果冻，然后你就废了。就那不是化学反应耶，那是磁场共振。所以他很怕那个狂牛症的牛肉啊，怕他万一那个还残留那个磁场怎么办？不然的话，你说病毒，牛肉坚守哪里有病毒？病毒是蛋白质一组那个 DNA 啊，坚守一定没有。他们怕的是那个分子，那个分子进入人体不得了。这样懂吗？就是物质能量的那种互相影响，竟然是如此的界限不分明，这是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世界。好，所以这个东西我们都要明白。那另外呢，中医是哪里来的这个问题，中医是哪里来的？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有经验的人就知道老师要开始胡说八道啦，因为没有任何定论，所以大家都用推测，对不对？有人说外星人，然后有一派练功家言之凿凿的说中医就来源只有一件事，就是气功师，因为只有气功师能够用他的人的人生体验去感觉那些气脉经络的运行，才能够把那些东西历历如画告诉你，否则你没有内功你怎么可能知道人有经络呢？那这也是很有道理，对不对？还有人说什么中医什么来的，就是太古神农氏哦，可能他那个灵魂的等级是佛陀那种的，所以他真的能够开天眼， 然后把宇宙的奥秘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们《黄帝内经》的奥秘、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奥秘，到今天为止没有医生可以追到那个境界了。就后代医生再怎么样苦练中医，不会了解为什么张仲景当年可以创出那个方的啊。而且张仲景的方又不是张仲景创的，他是拿更早时代那个就是封印在皇室里面的典籍，那种什么刻在金石板上藏之金匮，所以才叫金匮要略嘛。那那个东西是什么？西方叫做什么？摩西十诫跟圣贵嘛，对不对？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这种东西，然后得到一些情报，然后可以变成一个张仲景。然后那张仲景的医学到今天为止，我们只能够望其项背而轻叹。你其他医术你再好，你说张仲景的小柴胡汤，你觉得以你的医术要多少年创得出来？我说200年。那乌梅丸呢？400年大概够了，我哪里活得了那么长？就说你医术必须走到那个地方才创得出张仲景那个方，否则那个结构不是你的脑袋想得到的。我们看了然后去了解当然会容易很多，可是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就怎么会把一个很寒的药跟很热的药放在一起，然后用起来之后，那个寒药做寒药的事，热药做热药的事，然后你吃下去以后人一点怪怪的感觉都没有，那个比例是怎么抓的？那多少次实验才能够抓？如果像现在西医那样研究中药草那样子，什么这有什么某某成分，那有什么某成分，那大概300年可以创出一个吧？就是这样子的东西。我们中医都是说的，就是先有圣人创出伟大的医学，然后后代开始为他后设，为他后设理论，为他就替他掰一些理论，让他听起来看起来比较合理，然后后代就一直在讲，在努力的掰那个理论。实际上那东西怎么创得出来的？不是人类的智能创得出来的。那既然有说什么太古时代黄金圣柜里面留下来的石板这种字都讲出来了，那有没有可能是有关于什么前一期文明？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一期文明，对不对？才开始用电阻能够测量到人的经脉啦，然后什么东西放到人的手上，经脉会受影响啦，然后那电阻测到经脉，因此变得更通更不通，对不对？这都测出来了。会不会是我们现在的科学在发展300年、500年之后，哎，有一天真的能够想通那些事情，然后能够测量一个草、一个花草里面带的讯息，然后把它记录下来，然后那个文明就因为太过兴盛，然后就什么电线走火毁灭了啊，然后接下来就口耳相传，然后就变成下一个文明的那个中医，就不知道。但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对不对？都有可能。可是你说我确不确定？都不确定。所以老师你在胡乱，对，在胡乱。只是这些胡乱的目的只是要告诉各位一件事，就是目前为止我们拥有的中医《伤寒杂病论》《黄帝内经》，那真的不是人智可以达到的东西，那真的很像那个什么什么玛雅的那个什么金字塔里面有太空船的石刻那种感觉，你懂吗？就是不合时代。那西医要追到中医要怎么追？我不知道哎，在300年、400年可能会有点了解吧。现在的话，这两个领域是不能交谈的，因为中医直接在运作的东西就不是现在科学能够检测的很完善的东西。但现在因为现在科学只到达物理化学，所以它只能用化学成分去检测中医。可是化学成分对中医来讲4%啊，那个药还有96%的药性，你怎么检测都不知道它怎么来的，这样不是很可悲吗？那有一个人一辈子为了中医而拼命，有充分的使命感，又在检测那化学成分，他不是一辈子都枉费了吗？如果我们拿他那个一辈子的1/30来上点中医基础课，这样就可以治感冒了，这样就可以干嘛了？不用得很开心吗？是中国人是很现实的，好用的东西就在哪用。那我也很喜欢教中医，刚刚我讲我非常喜欢教中医，非常不喜欢教西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简单嘛，西医是一种开发中的医学啊。30年前的仙丹是30年后的毒药，这听过吧？30年前说什么什么药好啊，现在说美国仙丹有副作用啊，什么什么，对不对？或者说30年前毒药是30年后的仙丹，比如说30年前说胆固醇是高血压心脏病的元凶，大家不准吃啊。然后后来发现，哎，很奇怪啊，怎么胆高血压心脏病人，有的人胆固醇高，有的人胆固醇低，刚好一半一半，好像胆固醇没关系啊，不成正比嘛。然后再过了不久发现说，哎呀，其实高血压心脏病原因是血液里面这种代谢不完全的蛋白质啊，那些氨基的东西。然后呢最近又想说，哎呀，近人的结果发现，凡是胆固醇高过280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得癌症。 原来胆固醇不但没有害，反而大有用。因为胆固醇就是练内功加那个内功的导体，到现在发明成这样。那我们30年前知道胆固醇有害的那个人，不是吃亏吃大了吗？我跟你讲，我都说我教书啊，我2年后回来听我自己上次教，就觉得哎呀，千疮百孔啊，丢掉算了。我那时候好愚昧，好无知啊。西医30年一个周期在演出我这种戏码的话，实在是太可怕了。那我们中医呢？2000年前白老鼠就已经齐全了，这个药要吃死人。2000年前已经毒死一个城市的人，毒死一个乡镇的人，所有的副作用都已经记载得很清楚了。就是我们有2000年份的白老鼠在我们背书啊，这样是不是很安全呢？我就一个安全的角度，当然要选择这种已经，其实中医是2000年前就发展元首了，那这1700年的时间是什么？白老鼠试验嘛，看它古方有没有效嘛。那就发现有的有效，有的没有效，有的是对，有的是错。那死的人都已经死过了，现在我们只要打开医案啊，1700年份的那个血迹斑斑都在里面了。那我们就可以趋吉避凶嘛，这叫经验法则，对不对？这样子不是觉得很安全嘛，对不对？如果你现在相信西医的话，他有一些理论，那么之后错了怎么办？就像我之前，我爸爸喜滋滋告诉我说：“哎呀，现在糖尿病有新的发展啊，说胰岛素的细胞不够。”哎，不怕，只要把胰岛腺的细胞移植到肝里面，让那个肝代理生产胰岛素，这个人就可以败不复活啊！哇，这疗法真的太好了。那我现在也应该跟大家讲说啊，西医现在真的太进步了啊，用这个方法竟然可以让人再生出胰岛素啊，真的不得了。然后又过了几个月，是吗？肝开始产生排斥反应，那人毁了。那以后怎么办？就是不断这样子，立人后破，破人后立。那你学这东西，你真的不觉得很不安心吗？我觉得我是傲客，我现在看所有人都吃死了，我才敢吃，就我不要当第一只白老鼠。这种心情相信各位都可以体谅，对不对？做客当为傲客啊，这是我个人的浅见啊。那么真正的政客什么一人体的共识性，哎，我接下来开始讲，哎，现在接下来就是下礼拜六了。那我们喘口气也好，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是在疏导一些学中医之前应该准备的一些土壤，把那土壤爬松一点，不然我随便丢一个叫做中医的东西在你的土壤里面，长出来的那棵树你会有点怕。那现在听了有没有更怕啊？啊，所以我们好像在传教，我们现在的牧师布道说你们要相信我们的神啊，这样子这样子，我们的神是说宇宙是这样子的啊，那真是太可怕了，教中医可以教到这样，难怪我不敢出去教。不过我们今天课就上到这，那同学有问题可以问一问，好不好？那问一问，我下礼拜再来想一想再回答啊。